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六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试点举措主要包括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等内容。中央农办、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通过年度和“十四五”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到“十四五”期末，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应达到土地出让收益50%以上的同时，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的8%，或者达到土地出让收入的10%以上。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年十月底，全国范围内共清理整治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18.5万个，拆除侵占河湖违建4000多万平方米，打击非法采砂船只1.1万多艘，四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日前，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用人单位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该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等将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管理办法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今天，教育部、人社部召开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预计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实施就业创业促进行动，于11月20号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今天，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开始今冬造雪，造雪面积13万平方米左右，预计35天内完成。至此，张家口赛区所有竞赛场馆都已开启造雪工作，保障冬奥会相关赛事顺利进行。今天，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德国、美国、加拿大、中国等17个国家的100余名运动员将进行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等4个项目的比赛。这是我国首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赛事。昨天，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大民生工程之一首恒智慧冷链物流园1期工程启动运营。物流园位于河北高碑店市，主要承接北京西南郊等市场冻品、水产、肉类等业态，1期总储藏能力达20万吨。物流园整体规划620亩，库容50万吨，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体量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冷库集群。日前，青海新能源发电连续2日突破1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截至十月底，青海电网全网总装机407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2485万千瓦，占比达到61%，成为全国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最高的省域电网。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本届大会以创新驱动数字赋能，携手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4天会期内将举办项目对接、平行论坛等20场活动，聚焦前沿趋势，探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昨天，中国宝武联合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钢铁企业及合作单位，在上海成立了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联盟。这是全球钢铁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今天登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这是一档以艺术的视角展示奥林匹克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文化类精品节目，通过对古今中外与奥林匹克相关的艺术作品深度展示与解读，传递奥林匹克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展现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华体育精神的丰富内涵，为北京冬奥会营造良好氛围。 多国人士表示，19届六中全会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753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6.86万。18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109578例，新增死亡1262例。德国18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6万例，为65371例。每10万人7天内新增确诊病例数，也就是7天感染率升至336.9，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威勒说，德国新增感染者数量正急剧上升，实际可能远高于已知。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因遭遇持续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截至18号，恶劣天气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失踪，仍有约18000人被困，预计死亡人数还将上升。暴雨、强风和洪水摧毁了不少社区，一些地区基本物资补给受到影响。18号，法国圣艾尼昂的博瓦勒野生动物园为新出生的雌性大熊猫双胞胎举行了命名仪式。在网络投票中，欢黎黎和圆嘟嘟从5对备选名字中脱颖而出。这两个名字综合了巴黎、成都的城市名以及熊猫父母的名字，寓意中法友谊和健康成长。这对大熊猫双胞胎出生于今年8月，他们的父母欢欢和元仔2012年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来到法国。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八大棍儿也称八大段八大坠八大棍儿啊，那个贵人的贵，这是相声的行业术语。传统的八大棍儿啊，主要指8篇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啊，马瘦出师啊，宋金刚押宝啊，谢学士啊，啊等等。当然现在呢，一说八大棍儿，可能未必只是8个啊，就是单口相声，长篇单口相声。那么宋金刚押宝之后，还有一段康熙私访月明楼。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康熙啊，夜梦四小闹皇城，到前门外月明楼捉拿土匪司霸天的故事。这正讲的是咱们北京的故事，所以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一连6天，我给您讲讲这段传统相声的八大棍——康熙私访月明楼。徐徐到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这个清朝啊，从顺治元年迁都北京，一直到宣统3年灭亡，267年，先后呢10位皇帝以紫禁城为皇宫。到了康熙当皇上的时候呢，他后来正式的寝宫是乾清宫， 并主要呢住在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乾清宫呢是紫禁城内廷的后三宫之一，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明清两代曾因数次被焚毁而重建，现有建筑为清代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所建。我要说的这一段康熙私访月明楼的故事呢，就要从康熙皇帝在寝宫里做梦开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来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大清朝康熙43年，在北京前三门外出了四个土匪。这怎么有土匪啊？康熙年间的康乾盛世，北京里还有土匪？哎，说是土匪啊，其实说现在的话就是黑社会。哎，有势力，敢打人敢杀人。那么这四个呢，人称为叫四霸天，有北霸天、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叫安三泰，是明王府的管家，哎，说但凡这个都有后台。西霸天叫净街阎王晃杆吕，本职工作是干嘛的？门头沟开煤窑，小黑煤窑挣大钱，有钱，哎，这样就在前三门以外欺行霸市。东霸天叫花斑豹子李四，开宝局的。什么叫宝局？这就是赌场。您看，敢开赌场的这个，那必有黑社会的背景，那必要花大钱挣大钱，那这必是不遵纪守法。您别看那会儿那个年月，开宝局这事儿本身，有的时候啊，有的朝代有的时候不违法，赌博可以公开化，那但是只是干这个的人，他必不是好人。再后来又出了一个南霸天宋金刚。哎，这宋金刚，我们有段相声宋金刚押宝嘛，这人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背景，就是一个人打底层混上来的，敢打敢杀，不但敢剁别人，敢剁自个儿，东西南北四霸天。那么这四个人又结成了好朋友，靠着北霸天安三泰是明王府的管家，倚仗着明王府的势力，在前三门外横行霸道，可以说是抢男霸女，敢说无恶不作。顺天府、都察院、大宛两县，这是什么官啊？顺天府说现在叫北京市，等于是这个市级的；都察院等于就是监察机构；大宛两县，过去北京就两县，哎，大兴县、宛平县，而且两县都在北京市里边办公。所有这个顺天府、都察院、大宛两县各级的官人、衙役都是睁一眼闭一眼。首先一个，人家有势力，哎，明王府那谁惹得起？再者一个，这他不是能收钱吗？人家也都会办事儿，说这个人不是说啊，天天的我就啊跟官府斗，那不成，那不造反了吗？说是土匪，说是黑社会，这个都是跟当时的那些个啊官人们，他都一家子，你不给人点钱，人家真想管你，真想治你，那你也不成。这叫发财大家发，可就苦了老百姓了。哎，就这样的人，在过去，在封建社会那就没治，又有钱又有势力，黑白两道，那老百姓怎么办？哎，这就叫啊，嘿嘿，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这几个小子不是横吗？不是坏吗？哎，这叫恶贯满盈。说他们这样的人谁能管？那皇上能管呀？哎，康熙皇上知道了。这是康熙43年6月22日，康熙万岁在寝宫睡觉呢， 可就在夜内的子时，说现在话12点整的时候，这儿正一分钟都不差，皇上做了一个梦。皇上做梦不能叫梦，叫梦兆。哎，偶得一兆。那皇上这梦梦见什么呢？梦见金銮殿失火。咱都去过故宫啊，这三大殿啊，最大的那个叫太和殿着了火了。呼呼呼，这火一着啊，那简直是火烧上天，恨不得好几十里地以外都看得见。那三大殿呢，那殿座就多高呢。皇上亲自率着文武百官救火，可就在救火的时候呢，就看见火里边出来了四个小孩儿，在火中是追跑打闹，也不怕火，就在那玩。有的呀，嘎吱嘎吱的拿个撬杠在那撬地下的金砖，有的拿大顶，有的还爬柱子拆那檩条。皇上他平时要见着这个，他得觉得奇怪，小孩不怕火，他做着梦呢，就想不到这层。呵，当时康熙皇上太生气了，为什么？你这好，哪来的孩子？朕我的金銮殿着火已经可以了，怎么不救火反倒拆朕的金銮殿？来，为什么与我拿下？这四个小孩一害怕，噔噔噔噔往火里一跳，都烧死在火里了，也不知怎么又怕火了。皇上一着急，哎，这孩子们这一着急怎么样，一身冷汗，惊醒了。哎呦，感情是做梦啊，吓死我了。哎呀，怎么这梦这么鲜明啊？赶紧问太监什么时间了。太监说子时。哎呦，皇上一想，子午梦必有应验，而且我是真龙天子啊，我的梦那就是兆啊，这个预兆什么事情？打这儿起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好在过去啊都起得早，皇上3点多就得起来，4点来钟的就要升殿了，哎，往前拾掇了，要办理国家大事。皇上传旨，满朝文武要上殿议事，正赶上还369逢是大朝。文武百官到金殿品级台前山呼万岁，见驾已毕，各自归班，叫文东武西。皇上说，今天呀，众位爱卿，你们有什么本章我也先不看，有什么事儿你们也先别说，我这有个事儿。昨夜3更时分，朕偶得一梦，梦见金銮殿失火，火中啊跳出了四个顽童，起金砖拿大顶，朕一时恼怒，叫卫士们捉拿，可没想到啊，这四个顽童跳到火里头死了。朕一觉醒来，正交子时，不知哪位爱卿能够与朕圆梦，此梦主何吉凶啊？满朝文武听完了吧，是你瞧我，我瞧你呀，谁也不敢多说话。因为那个时候啊，封建年月，你跟皇上说话得万分的注意，一个不留神那兴许就掉脑袋。内中呢有一位侯爷姓施，叫施世伦，就是民间传说这位施不全，哎，施公。施公一想，这不就是皇上做一梦吗？梦是心头想啊，不定你想什么了，可能盖被后盖多了，你梦见着火啊，天热你梦见着火，火急火燎，这次让我们圆梦，干脆借这功夫，我呀，我把四把天告下来得了，赶紧出班启奏万岁，臣施世伦见驾。皇上一听赶紧问，哦，施爱卿有何话讲？施侯爷就说了，说万岁，您这个梦啊我给您圆上。好，你来说一说。您梦见着火，火呀应在南方，南方丙丁火嘛，四个小孩，小孩者小人也，起金砖拿大顶，这就是地面不清，所以您这个梦呢就应在南方有四个小人捣乱，搅闹的地面不清，百姓不宁。 皇上一听南方，可我这些年天下太平，南方没有兵灾，没有打仗啊，南方各省也没有奏折来呀。施爱卿，臣，你说南方哪个省有人搅闹的地方不安呢？这个解梦能解出来吗？哎呀，启奏万岁呀、啊！您梦的不是火烧的金銮殿吗？那就说明不是南方的各省，乃是北京城南。据说在前三门外现在出了四个土匪，匪号叫做四霸天呢，搅乱的地方不净。皇上一听，那啊，就在我北京城四九城内城以外外城以内，这也是我首都之地，敢出了土匪了，那地方官难道就不管吗？史世伦赶紧说，哎呀万岁啊，地方官可不是不管，他们不敢管，因为有人呢给他们主谋。这话就不能接着说了，哎，官场中的事儿你再往后说，那把自个儿就牵扯进去了。皇上也明白怎么回事儿，哎，并不是说当了皇上了哈、啊，堂上一呼堂下拨弄，我说这是怎么办，这是怎么办？不是，中国封建社会说是皇权至高无上，这个那个，皇上也得听百官的，啊，皇上说了，我得民间选美女，呼啦一出来，所有百官都跪在那儿，嗯，求皇上您，免去这道旨意，大家都不给你干活，你怎么办呀、啊？你能全杀了吗？所以这皇上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皇上也是深明为官之道，因为他管官的。别看皇上没当过官，康熙这是43年，他当了43年皇帝了，他这能不懂吗？那必然就知道这里边有很大的事儿。嗯，施世伦不能往下说，我要逼着他往下说，那我是害了他了。那么施爱卿，此事难道说罢了不成吗？这事儿就不管了吗？施侯爷赶紧说，我主万岁呀、啊、圣驾若到，四土匪必然消灭。皇上一听坏了，这事儿大了，怎么呢？敢在北京城当土匪，这必是有靠山，别人啊谁去都不灵，得圣驾一到，哦，合算得我去才能把这土匪给灭了。可以呀、啊、康熙皇上马上皇帝，咱都听过那金庸那个韦小宝拿鳌拜，那康熙皇帝也会武术啊，虽然已然康熙43年了，康熙老皇上那已然是老头了，哎，但是腰腿身子骨很灵便，雄心不减当年，而且这些日子也没出宫了，康熙就想自己出宫要微服私访。嗯，皇上说，那朕若是微服私访，刚说到这儿呼啦跪下一片，哎呀万岁龙体保重，万岁不能，您这好全拦着，拦也未必是真拦，为什么？表现自己啊跟皇上贴心，为皇上着想，这些官全跪下了。皇上也看出来了，哎，朕我又不去远地儿啊，就是出前三门也不远，也在北京城之内啊，现在天下太平，也没有造反的，也没有动刀兵之处，所以没什么大关系。这样吧，朕呢现时散朝之后就私访前三门外，就这上午我就去，正午便还朝，到中午我就回来了，到那时就已将四霸天拿下，若正午还朝万事皆休，若正午朕不还朝。说现在是6点多钟啊，咱们说完事儿，国家大事都弄完了，7-8点钟我就出去，就这几个钟头，到12点多我要不回来，满朝文武你们要改办私刑，到前三门外接驾，你们大家伙全改办，哎，咱们一块儿出来玩会儿。您这皇上还挺爱玩，皇上一水袍袖散朝吧。 回到宫里。这时间不短呢，您想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